你好，我是 Chrono。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你能写出正确的网址吗？上一讲里，我们一起学习了 HTTP 协议里的请求方法，其中最常用的一个是 GET，它用来从服务器上某个资源获取数据；另一个是 POST，向某个资源提交数据。那么，应该用什么来标记服务器上的资源呢？怎么区分这个资源和那个资源呢？经过前几讲的学习，你一定已经知道了，用的是 URI。也就是统一资源标识符，因为它经常出现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所以俗称为网络地址，简称网址。严格的说，URI 不完全等于网址，它包含有 URL 和 URN 两个部分。在 HTTP 世界里用的网址实际上是 URL，统一资源定位符。但因为 URL 实在是太普及了，所以常常把这两者简单的视为相等。不仅我们生活中的上网要用到 URI，平常的开发、测试、运维的工作中也少不了它。如果你在客户端做 iOS、安卓或者某某小程序开发，免不了要连接远端服务，就会调用底层 API 用 URI 访问服务。如果你使用 Java、PHP 做后台 Web 开发，也会调用 get path、path URL 等函数来处理 URI 解析里面的各个要素。在测试、运维、配置 Apache、Nginx 这样的 Web 服务器的时候，也必须正确理解 URI，分离静态资源和动态资源，或者设置规则实现网页的重新向跳转。总之一句话。URI 非常重要，要搞懂 HTTP 甚至网络应用，就必须搞懂 URI。不知道你平常上网的时候有没有关注过地址栏里的那一长串字符？有的比较简短，有的则一行都显示不下，有的意思大概能看明白，有的呢则带着各种怪字符，像天书一样。其实只要你弄懂了 URI 的格式，就能够轻易地破解这些难懂的天书了。URI 本质上是一个字符串，这个字符串的作用是唯一的标记资源的位置或者名字。在这里我要提醒你注意一下。它不仅能够标记万维网的资源，也可以标记其他的资源，比如邮件系统、本地文件系统、任意的资源。而这样的资源既可以是存在磁盘上的静态文本、页面数据，也可以是由 Java、PHP 提供的动态服务。下面这张图显示了 URI 最常用的形式，由 Schema、Host、Post、Path 和 Query 四个部分组成，但有的部分可以视情况忽略。URI 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叫 Schema。翻译成中文叫方案名或者协议名，表示资源应该使用哪种协议来访问。最常见的当然就是 HTTP 了，表示使用 HTTP 协议。另外还有 HTTPS，表示使用经过加密的安全的 HTTPS 协议。另外还有一些其他不是很常见的 Schema，比如说 FTP、LDAP、File、News 等等。浏览器或者你的应用程序看到 URI 里的 Schema，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会调用相应的 HTTP。或者 HTTPS 的下层 API，显然，如果一个 URI 没有提供 Schema，那么即使后面的地址再完善，也是无法处理的。在 Schema 之后，必须是三个特定字符冒号双斜杠，它把 Schema 和后面的部分分离开。实话实说，这个设计非常的怪异。我最早上网的时候，看见地址栏里的冒号双斜杠，就觉得特别别扭，直到现在也没有太适应。URI 的创造者蒂姆·布拉斯里。也曾经私下承认冒号双斜杠并非必要，当初有些过于草率了。不过这个设计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只能接受。在冒号双斜杠之后，是被称为 authority 的部分，表示资源所在的主机名。通常的形式是 host 的 port，也就是主机名加上端口号。主机名可以是 IP 地址或者域名的形式，必须要有，否则浏览器就会找不到服务器。但端口号有时候可以省略，浏览器等客户端。会依据 Schema 使用默认端口号，比如说 HTTP 的默认端口号就是 80，HTTPS 的默认端号是443。有了协议名和主机地址、端口号，再加上后面标记资源所在的位置的 Path，浏览器就可以连接服务器访问资源了。URI 里的 Path 采用了类似文件系统目录路径的表示方式，因为早期互联网上的计算机大多都是 Unix 系统，所以用了 Unix 的斜杠风格，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它与 Schema 后面的冒号双斜杠是一致的。这里呢，我也要再次提醒你注意，URI 的 path 部分必须以斜杠开始，也就是说必须要包含斜杠，不要把斜杠误认为是属于前面的 authority。说了这么多理论，看一下几个实例。第一个 URI 算是最简单的了，协议名是 HTTP，主机名是 Nginx.org，端口号省略了，所以是默认的 80，路径部分呢也被省略了，默认就是一个斜杠，表示根目录。第二个 URI 是在实验环境里，这次课程的专用 URI，主机名是 www.chrono.com， 段口号是8080，后面的路径是斜杠 11-1，第三个是 HTTP 协议标准文档 RVC 7230的 URI， 主机名是 tools.ietf.org， 路径是斜杠 HTML 斜杠 RFC 7230。 最后一个 URI 要注意了，它的协议名不是 HTTP， 而是 file， 表示这是本地文件，但后面呢居然有三个斜杠，这怎么回事呢？如果你刚才仔细听了 Scheme 的介绍就能够明白了，这三个斜杠里的前两个属于 URI 的特殊分割符冒号双斜杠，然后后面的斜杠 D 盘 HTTP study 3W 是路径，中间的主机名被省略了，这实际上是 file 类型 URI 的特例，它允许省略主机名，默认是本机 localhost， 但对于 HTTP 或者 HTTPS 这样的网络通信协议，主机名是绝对不能省略的，原因之前也说过了，会导致浏览器无法找到服务器。我们可以在实验环境里用 Chrome 浏览器再仔细观察一下 HTTP 报文里的 URI， 运行 Chrome， 用 F12 打开开发者工具，然后在地址栏里输入 http://www.chrome.com/11-1，在开发者工具里面依次选用 network doc， 就可以找到请求的 URI， 然后在 headers 页里看看 request 的 headers， 再用 view source 就可以看到浏览器发出的原始请求了。看一下发现了什么特别的没有，在 HTTP 报文里的 URI 11-1 与浏览器里输入的 http://www.chrome.com/11-1 有很大的不同，协议名主机名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后面的部分，这是因为协议名和主机名已经分别出现在了请求行的版本号和请求头的 host 字段里面，没有必要再重复。当然了，在请求行里使用完整 URI 也是可以的，你可以在课后用 Telnet 自己试一下。通过这个小实验，我们还得到了一个结论，客户端和服务器看到的 URI 是不一样的，客户端看到的必须是完整的 URI， 使用特定的协议去连接特定的主机，而服务器看到的只是报文请求行里被删除了协议名和主机的 URI。 如果你配置过 Nginx 就应该明白了， Nginx 作为一个 Web 服务器，它的 Location、Rewrite 这些指令操作 URI 其实指的是真正 URI 里的 Path 和后续的部分，使用协议名加主机名和路径的方式已经可以精确定位网络上的任何资源了。不过这还不够，很多时候我们还想在操作资源的时候附加一些额外的修饰参数。举几个例子吧，获取商品图片，但是想要一个 32×32 的缩略图版本，获取商品列表，但想要按某种规则做分页和排序，跳转页面，但想要标记跳转前的原始页面，仅使用协议名加主机名和路径的方式是无法适应这些场景的。所以 URI 后面还有一个 query 部分，它在 pass 之后用一个问号开始，但不包含问号，表示对资源附加的额外要求，这样是一个很像的符号，比冒号双斜杠要好得多，很明显的表示了查询的含义。查询参数 query 有一套自己的格式，十多个 key 等于 value 的字符串，这些 key 位值呢用字符 and 连接，浏览器和服务器都可以按照这个格式把长串的查询参数解析成可理解的字典或者关联数组的形式。你可以在实验环境里用 Chrome 试试下面这个加了 query 参数的 URI， Chrome 的开发者工具也能解码出 query 里的 key 位对，省得我们自己人肉分解。你还可以再拿一个实际的 URI 来看一下，这个 URI 是某电商网站的一个商品查询 URI， 比较复杂，但我相信现在的你能够毫不费力的区分出里面的协系名、主机名、路径和查询参数。你也可以把这个 URI 输入到地址栏里，再用开发者工具仔细检查它的组成部分。讲完了 query 参数， URI 就算完整了。 HTTP 协议用到的 URI 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形式，不过必须要说的是 URI 还有一个真正的完整形态，这个真正形态比基本形态多了两部分。第一个多数部分是协议名之后主机名之前的身份信息 user password@， 表示登录主机时用的用户名和密码，不过现在已经不推荐使用这种形式了，因为它把敏感信息用明文的方式暴露出来，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第二个多数的部分是查询参数后面的片段标识符井 fragment， 它是 URI 所定位资源的内部一个锚点或者说是标签，浏览器可以在获取资源后直接跳转到它指示的位置，但片段标识符仅能由浏览器这样的客户端使用，服务器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说浏览器永远不会把带井号的 URI 发给服务器，服务器永远不会用这种方式去处理资源的片段。刚才我们看到了， 在 UI 里只能使用阿兹克码，但如果想要使用英语以外的汉语、日语、其他语言该怎么办呢？还有，某些特殊的 UI 会在 Parse Query 里面出现 add、and、问号这样起既定符作用的字符，会导致 UI 解析错误，这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所以 UI 引入了编码机制，对于阿兹克码以外的字符集和特殊字符做了一个特殊的操作，把它们转换成与 UI 语义不冲突的形式，这在 RPC 规范里面成为 escape 和 unescape， 俗称呢就是转译。UI 转译的规则有点简单粗暴，直接把非阿兹克码或者特殊字符转述成十六进制的字节值，然后前面加上一个百分号，比如说空格被转译成百分号20，问号转译成百分号 3F， 中文、日文呢，通常就使用 UTF-8 编码以后再转译。有了这个编码规则以后 ，UI 就更完美了，可以支持任意的字符集，用任意的语言来标记资源。不过我们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通常是不会看到这些转译后的乱码的，这实际上是浏览器一种友好的表现，隐藏了 UI 编码后的丑陋一面。不信你可以试试下面这个 UI， 先在地址栏里面输入这个 query 里含有中文的 UI。然后点击地址栏，把它拷贝到其他的编译器里面，它就会现出原形。好了，今天我们学习了网址，也就是 UI 的知识。简单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UI 是用来唯一标记服务器上资源的一个字符串，通常也称为 URL。UI 通常由 Scheme、Host、Port、Path 和 Query 四个部分组成，有的可以省略。Scheme 叫方案名或者协议名，表示资源应该使用那种协议来访问。 host 的 port 表示资源所在的主机名和端口号， path 标记资源所在的位置， query 表示对资源附加的额外要求。在 UI 里面，对特殊字符和汉字必须要做编码，否则服务器收到 HTTP 报文后会无法正确的处理。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两个思考题。第一个， HTTP 协议允许在请求行里面使用完整的 UI， 它为什么浏览器没有这么做呢？第二个 ，UI 的查询参数和投资段很相似，都是 key value 的形式，也可以任意自定义。那么它们在使用时候应该如何区分呢？欢迎你把自己的答案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探讨。如果你觉得有收获，欢迎你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